却不好。我能想象在远方的路旁会有一双目光，是否一样都带着昨天的让石头想要遗忘。我能想象对爱情的心注定地忙了又忙，我的眼眶如果有悲伤，那是过程中的收藏。等一等，看月光，再经过那些离散时。 收藏萧敬腾首张同名专辑第一首歌曲，原本是很正常的一首情歌，却在他高低起伏的情绪以及技巧合二为一的嫁接当中，生生地呈现出了一种刚柔并济的味道。一点点的英式摇滚元素的运用，加上比较文艺化的唱腔，最终也让这首歌曲被艺术化的燃烧了起来，激情了起来，也张扬了起来，最终甚至幻化成了一首让人激昂的公路音乐和励志进行曲。晚间的时光，这样的歌曲节奏你喜欢吗？969都市夜归人，再来听到蔡健雅《便利贴》。 我不想等到头发白了后还有任何遗憾，我不想等到心跳放慢了才去开辆车，梦想容易被遗忘，把它们贴满每一道墙。我想环游世界，去看七大奇迹，骑着骆驼走遍埃及。环游世界，去看世界每一个角落。我不想等到皮肤都皱了才后悔没整容，我不想听到人说我胖了才要开始减肥。理想寻找准明天的，我会爱他，好好爱他，爱到全部死的深度。我不想每天都挂在网上结交虚拟朋友，我不想拥有一切，但还是感到空虚寂寞。城市容易变书架，把它们贴满每一道墙。

悄悄地刺进耳朵。这一次回首，恐怕再没机会问候。最后一天的挽你躲进我双手，想靠在曾摇动我的天空。别说话，泪水你别带走，镜子里的我已留下你轮廓上的笑容。别回眸，末班车要开了，你不过先走。深爱是爱，不舍离开的人，好好走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